音乐如同我的骨肉，每次在跳动的不只有空气中的音符，还有我热血的脉搏。如今大家接受了我的作品，于是我立誓要用音乐改变世界。 经过1831天的练习，16次的挫败，我终于踏上梦寐以求的舞台。大众在乎的都是台上的光鲜亮丽，却都看不见背后血淋淋的天堂路。 我想要宣扬我的梦想， 我想要分享我的经历。 来吧， 一起来听听我们的故事。 数来宝，说得巧，听众才会都叫好。So funny, so easy, 马上迈入新一季，一起搜，一起笑 ，follow 一定要做到，别怀疑，别犹豫，音响改一吹落去。 这到底是什么开场方式啦？ 哦，你不觉得这样很震撼吗？今天可是我们与听众朋友们的第一次见面呢。 哎，好啦好啦，不过我们也要赶快跟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啊，不然他们一定超级不知道我们在干嘛的。赶快认真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 So Funny So Easy 新一季主持人宽宽。 Hello， 我也是新一季的主持人，我叫兔兔，大家应该有听过我的声音吧？刚刚前面啊，大家听到我声音一定觉得很陌生。之前可爱的我们的阿轩跟我们的阿翔呢？ 对啊，跑去哪了？阿轩跟阿翔究竟去哪了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从来没有提过的事情吧。当然没有提过，因为我们第一次上喽。 而且第一集就要心灵对谈了， 对，心灵对谈。 好了好了，我们来聊一下好了。 想跟大家聊聊关于我们辅大之声所有主持人跟辅大之声的连结啊。 那我应该知道你要讲什么嘞，因为我们好像比如说之前在做节目也没有在节目中提过到辅大之声是一个就是学校的广播电台，然后每个人的加入啊都是要实习两年的，不过我们也没有因此觉得自己只是学生广播电台然后就有所懈怠，大家都很认真的在做努力，所以其实每年啊都会有旧生的离开，也会有新血的加入哦。 对啊对啊，所以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阿轩跟阿翔今天怎么没有在节目里面咯，就是因为辅大之声这个实习它是一个两年的，那他们就是算我们的前辈吧，就是他们是我们上一代，那他们就是传承给我们，已经在今年六月正式实习完毕的他们已经离开我们的电台了。当然有一些主持人也会在还没毕业的时候想要继续主持，那大家可以用耳朵去观察一下，说有没有听到一些熟悉的声音或是一些新的声音，或是到我们的 FB 粉专或是 IG YouTube 去跟我们说说答案做分享哦。 对啊，希望接下来的一年啊可以跟大家有机会的多多做一些交流，所以请大家多多指教咯。因为其实如果有听过兔兔跟宽宽之前的广播节目应该就知道这是我们实习的第二年了。 没错，我们已经第二年啦。今年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改革在这个节目上面，我们延续了以前嗖嗖的一些精神和新价值，而且我们继续散播快乐，继续散播爱哦。 但往年啊是以网红为主来做一些设立主题的方向，不过我们在暑假筹备的时候就想说因为现在很多公众人物啊有艺人朋友跟网红朋友，其实这个圈子已经整个打入到娱乐圈里面了，因此呢我们决定要把公众人物们都纳入我们来宾的邀访跟主题的呈现哦。 这就算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小小改革吧，当然还有更多，不过呢因为现在可能会有人会说可能有很多人都是有这个公众人物的特质呢， 所以其实为了避免争议啊就先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可能会以艺人啊网红等于是电视圈啊网红界的来做主要的来宾的邀访的部分，主要是希望能够将嗖嗖的娱乐精神继续延续下去，那么就请大家在一季的十三集中多多指教咯。 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三个小单元吧。 单元一呢是我们嗖嗖热搜榜，我们将会针对当集的来宾或是主题去做各种的介绍哦。 单元二 Sofa Talk 就是要直接的请来宾进场跟我们聊聊天同乐啦。 对，大家听到那个 sofa 没错，就是我们的沙发。那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一季的单元名都有做过更换了呢？ 不过说到不一样的地方啊，除了单元名，那就得提提我们的单元三啦。单元三不止单元名不一样，单元三是采取一种二择一的方式 ，C 二取一，其中一种是 So what。也就是当我们被言语的一些攻击的时候呢，我们会去回应的 So what。 这个单元呢，就是会请嘉宾回应一些就是网络上面酸民的一些言论，或是跟他们有关的一些争议性的话题。 另外一个主题呢，在单元三的里面，它叫 Soul Talk。 Soul 呢就是灵魂的意思，然后我们就想要把它就是改变为心灵对谈的感觉。那么这个单元相对就是以温馨的气氛进行，也就是心灵谈话咯，大家就期待一下吧。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咯。 搜搜热搜榜，今天搜什么？ 你们认为的艺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或许他的五官长得很立体，长得一表人才。有一天他跟着朋友们在西门町逛街，逛着逛着被一个星探挖掘，并邀请他去参加公司的甄选。刚好因为家境优渥，从小学了一点舞蹈，流行舞蹈，因此留下来接受培训。不久之后他就风光出道，接着一路顺遂，光芒万丈。 我觉得确实有些艺人可能是这样子吧，不过其实这并没有不好哦，只能说大家平常这样子想的人都会觉得这应该就是演艺中的天选之人吧。 不过今天作为我们开场嘉宾的这位艺人，先撇除他的演艺事业不说好了，他从小的生活条件充满了挑战。 对啊，而且他被迫要在很小的时候提早认知到这个世界的现实面，不过他并没有过多的怨言哦，反而促成他练就别人没有的人格特质。 对，他想让大家知道，困境再大，人生再难，都要在悲伤中保持乐观，也想要让大家知道自己对于人生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努力耕耘的人绝对不会一生平凡啦，一个突如其来的机会，更应该说是机遇，让他从此踏入了演艺圈，成为众所瞩目的艺人哦。 当初连他自己都没有想过会走这条路，在出道之前，甚至是他出道之后，他都过着平常人过的生活。他把他自己认为好的、该做的事，去把它做得更好。 其实就是他把自己当作成，就是只是这个社会上的一份子。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其实只要你是对的人，就会得到上天的眷顾。有些时候，只要把手上的事情做好，机会便不求自来。 经过了好几个年头，这位嘉宾依然活跃于演艺圈当中，并且坐稳一席之地。这并不是他运气好，只是一直以来他为了生活努力着。 在任何的一个领域中啊，比起昙花一现，待着长久才是最值得敬佩的事情，对吧？ 讲了那么多，或许已经有人猜到是哪位艺人要来跟我们一起录音了吧？ 还没猜到的人别急别急，我们广告回来就要邀请他来跟我们同乐咯。 那在这个单元的尾声，也要来公布我们这集的主题。我们这集的主题就是日日春。 日日春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是一种很特别的植物哦。想知道更多关于日日春的资讯吗？ 那一样就等我们广告回来跟大家做解说哟。 广告回来后，请继续锁定我们 FM88.5 So Funny So Easy。 你看那个人戴着圆框复古眼镜，还靠在窗边上读书，也太文青了吧。哦，是帆布包加贝雷帽耶，这组合也好有质感哦。 这是已经不够看了啦，你看他手上那杯饮料塑胶袋还用两个，直接 NG 啦。 啊，那要怎么办？ 用杯套还有环保吸管呢，不仅响应环保，还可以跟自己的风格进行搭配，摇身一变成了最能提升文青气质的时尚单品哦。 太好了，我也要多用杯套，环保爱地球。 现在的文艺青年就是要环保。 看你头发留那么长，是不是想让我练习怎么剪头发？哈，剪刀拿来。 不，不要，拜托，拜托，不要剪我的头发。 你说不要就不要啊？怎样？现在你是老大是不是？讲话还敢给我这么大声啊？ 不是。 为您播报一则晚间新闻：一名少女由于长期遭受霸凌，于今早在校园轻生。遭受霸凌，勇敢求助；遇见霸凌，积极帮助。别让憾事再度发生，拒绝校园霸凌，从你我做起。辅大之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杨景华。在这社会当中，有一群静默无声的植物人，常年与病床为伍，好像是被禁锢的灵魂。创世基金会为了这些家庭提供安养与道宅服务，今年诚挚的邀请您添砖加瓦，支持新竹及苗栗植物人安养院扩院服务，一起送爱心，帮助更多弱势家庭植物人。爱心专线02-8966-4306。 Sofa Talk。这里是 FM88.5 辅大之声，欢迎回到 So Funny So Easy， 我是主持人宽宽。 Hello， 我是主持人兔兔。 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叫做日日春。我们为什么会定这个主题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今天这位来宾跟这个日日春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哦。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日日春。日日春这个花，其实大家看它表面上就大概知道说它是一个非常给人家温暖、给人家正向的一朵花。它其实这个日日春它适应力非常强，代表说不论有没有人去帮你浇水或是施肥，它都非常的能生存，就是屹立不摇，都可以随风飘逸，然后向阳而生。 没错，听起来就是非常温暖的一种植物，然后适应力也非常的好。那我们就直接来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让我们欢迎到今天的来宾郭彦均，彦均哥。 嗨，大家好。Hello. 所有辅大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彦均本人。对， 今天彦均哥终于来了。其实我们压力都很大。 其实我也因为其实很多大学有邀请我去演讲什么的。这个来算录音室第一次。 第一次、 啊、 第一次。平常都是去演讲，很少到录音室来。 好有荣幸哦。 可是录音我觉得不错，可以听到的人更多。 哦、 可以听到人更多， 对 不对？ 我们会好好宣传的，希望听众朋友们支持我们。 真的，我觉得蛮正面的，因为你们有给寄 proposal 给我，你看，我觉得你们还蛮用心的。 对， 好感动， 非常用心，非常用心。 因为录音这种东西就是会 focus 在你的话语上面，对对对，所以比较能传达到人的心里。 哦，是吗 ？OK 的。 好，那就是彦均哥，我们刚刚有形容你是日日春这种花种。那你个人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觉得日日春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的，因为一朵花呢不可能白日红，不可能白日开，一年有春夏秋冬，不可能每一天都是春天，可是我们的就像我们人生一样，我们人生一生下来，还有我们走的每一段路，遇到每一个人，不见得每个人都如你意，不是每个人你看到他都会喜欢你的，所以你要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如何去喜欢上每一个人，如何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职场上，我觉得蛮重要的。对， 没错，我也觉得就是日春这种植物，其实就像刚刚彦均哥讲，其实我这样看，就是到现场又这样看过之后，真的觉得就是越来越适合了。然后我们就是想要问，因为你刚刚有讲说，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适应这样子艰难的环境。那其实我没有听说你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啊，并不是这么的优渥。然后对于当初 很惨的，很惨。 对于当初你这样的一个小朋友来讲，就是你当时的心境，或者是为后来的心态是怎么样子的？ 其实我辅大这个地方我很常经过，以前念书的时候，因为我以前 欸，我们家以前住永和，然后呢 我的老婆，就我现在老婆，他们家住芦洲， 嗯，哦，所以就要这样 呀，yeah， 每次都会经过那个什么路啊，那个很长很长的那条路，然后到五股那边去，然后有时候我们因为没地方去嘛，我们有时候就 IKEA， 然后有时候会绕这边，因为我弟弟以前住在这个后面这边，快要到树林那个地方，所以有经过几次，所以每次骑这段路的时候，我都想到我以前在念书的那个时候。你说以前家境不好，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家境好跟不好的感觉，嗯，就是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环境，嗯，我觉得常常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是比较出来的，难过跟痛苦是比较出来的，嗯，我以前其实我说真的，我以前那段时间你说家境很困苦的时候，其实我很快乐， 嗯，嘿，怎么会这么说呢？ 我很快乐，我很快乐，嗯，因为我觉得我的快乐不是来自于说我们家有钱跟没有钱，不是因为我穿了新鞋或旧鞋，嗯，我很快乐是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我有一群对我很好的朋友，嗯，然后有几位对我很重要的老师，嗯，都让我一直到现在，哦，在我人生很多时候我都会想到他们，包括我们现在还跟老师还有同学常常吃饭，嗯，对，我觉得他们对我很重要很重要，但是真的不是钱，但是我觉得那份情，对人跟人的那种情我觉得很重要，嗯，对我来说 真正富有的其实是要在心上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对， 对， 我记得彦君哥以前有说过，当时在上学的时候是你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候。 对， 因为就是一种情嘛。 嗯，其实你说家里的环境不优渥不好，你会难过吗？其实说真的，说不难过是一种逃避。我觉得那时候让我唯一快乐的事情就是去学校上课，嗯，然后大学的时候在打工的时候。因为你可以逃离很多现实的东西，你会催眠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可怜以前念书的时候都把自己的时间填满了，就是社团活动完了以后就是去打工，然后跟朋友去运动打球啊什么的，嗯，所以那段时间其实反而是我很快乐很快乐的时候。对， 那就是经过那样子的经历啊，我们不说他辛苦，应该说他是充实的，每天都是很紧凑的那种感觉，嗯，有没有促成你一些比较难改变的习惯？ 嗯，其实我很感谢我们家境没有那么富裕，我很感谢我们家没有那么富裕。为什么呢？因为爸爸妈妈小时候都是忙着自己的工作，嗯，导致我们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嗯，什么叫自己来呢？就是我国中小学五六年级吧，或国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要回到家之后要吃什么东西要自己煮，嗯，我以前爸爸妈妈可能一天给我们200块而已，那个包含公车钱、早餐、中餐、晚餐，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家里没有人，我什么都要自己来，而且那时候当校队之后隔天要上课，没有人帮你洗衣服，你也得自己洗衣服，所以那段时间造就我很坚强的个性，然后很独立自主的个性，而且你在生活上你不能有任何 trouble， 就是你连几点衣服丢下去洗，几点会洗好，嗯，你都要算好，因为会牺牲掉你睡觉的时间，因为校队隔天早上五六点就要起床，所以我前天一定要早点睡觉，所以一回到家很多事情就叭叭叭叭就开始弄，一直到现在。 很有规划的感 觉。因为我现在外景已经出了13年了，我没有迟到过一次，欸， 有，今天彦君哥也非常准时，是 never 没有迟到过一次。对啊， 果然是难以改变的习惯。 对， 就是一 个 好的，嗯，好的方面。 像刚就是有讲到，像你说你爸爸妈妈给你这样的环境，然后可以让你有自主独立。可是因为你现在有小孩子了嘛，那你有想要就是会用以前的有一些方式，比如说就是让小孩自主去独立的这种方式，然后就是改变一下你可能以后育儿的模式嘛，就是教养的方式，你会有所改变或是有所坚持吗？ 其实我觉得环境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环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像以前那样子的坚强跟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责任感什么，其实那不是训练出来的，那是环境逼出来的。但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子面临到一个问题是，现在没有那种环境去逼他们，没有这种环境去让他们在那种环境里面去学习，变成我们现在要变成是我，因为我的小朋友现在才4岁而已，那但变成现在就变成说你要在生活上点点滴滴让他有这样子的感觉，比如说现在我们小朋友4岁，他会玩玩具，会玩的到处都是，那我们就会跟他讲，我们就会那个做那个几点卡给他， 几点卡，就是有一个棒棒卡，那个卡上面有个棒 子，乖宝宝站在 里面，对对对对之类的。那你知道就训练他这个模式，就是说 ，OK， 你今天把那个玩具收好的话呢，你就会得到一个棒棒卡。那 maybe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设计说15个棒棒卡就可以吃一支冰淇淋。那这棒棒卡随时都可以得到，就比如说你可以乖乖的，就是按部就班的一次把饭吃完，不要超过30分钟把饭吃完，然后或者是说你睡觉的时候乖乖的睡觉，几点以前睡觉，那这样15张卡片，然后他就会有那个一个奖励。其实回过头来讲，我觉得有点在训练宠物的感觉。可是我觉得要给小朋友那种追求他一种目标的感觉。像以前我们以前是。目标是自己设定自己追求，可是现在小朋友是你变成你要帮他去设定目标，所以啊，我觉得教育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不一样的东西地方， 有点像是创造一个环境，让小朋友就是知道怎么独立学习，因为现在的那个环境你也不可能真的把小孩子就是多穷着养，有点困难、 对啊，很难啊，很难穷，很难很难，真的很难。 这应该是比较算是奖励式的教育，就是彦君哥这样教小孩。那反过来讲啊，就是你当你还是小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就是让你及早体会到说这个人生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 哇，这个世界现实到不得了，可怕到不得了。我以前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我以前在大学打工披萨，去送披萨，你们知道吗？你们可能没听过。我去送披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台风天，我永远记得我在达美乐送披萨。以前那个时候台风天是可以送，现在是不能送的嘛， 对对对， 现在不能外送。那我记得时薪是85块，你只要外送一趟是加7块钱。那你如果一趟出去是两个单的话，就是14块钱。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会收集4-5个单一起出发。那一个小时你的收入就破百。就破百。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台风天，然后呢风雨交加，骑着摩托车，然后呢因为我们的那个单子就是别人的顾客的地址都是 print 出来的，然后呢雨打下去它是会晕开的，所以晕开的，所以你就要在那个晕开的那个水墨里面去寻找，哎，到底是几号几号这样子。然后呢因为稍微比较看不出来的我们就会先放口袋，因为不要再淋雨，再淋雨的话会看不出来。然后呢有一次就是那一张单子确实很晚送到，差不多晚20分钟送到吧。送去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在按电铃的时候，我就听到里面的小朋友哇玩扑克牌吧什么，玩很大声。然后呢我就隐隐约听到有一个女生说，搞什么东西现在才来。那时候我是穿着雨衣，然后拿着手上的披萨这样拿出去给她。打开门的差不多跟我同年纪的人，也是差不多大学生吧，他们在过暑假。然后呢我那个时候要找钱，然后呢他就把钱甩在地下，然后他们就砰就关门就走了。哇，我那时候在捡铜板，我就觉得人生其实是很现实的，现实到很，而且你会很不公平。可是我不会因为遇到这些事情而变得很负面或怎么样，很愤世嫉俗，不会。我会把很多的感动放在心里，我会把这些事情，我会把它化成一种警惕跟感动。第一个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是有能力的人，我们千万不可以对就是基层的人态度不好。我觉得这很重要，这个修为很重要。然后接下来就是，其实我长大以后，其实我蛮同情他们的父母亲的，因为他们的小孩这样子，其实我如果身为父母，我也很难过这样。所以我小时候到现在，你说感受到社会的现实是很现实没错，可是我们不能活在那个现实里面，我反而是收集很多警惕跟感动在我的心里面。 其实我超能感同身受的，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是就是饮料店的员工，所以有时候也要外送。然后最近前阵子不是有台风天或什么吗，然后就是哦那种感觉，如果客人就是对你态度不好，其实会让你心情有一点难过跟不平衡，可是不会到让你就是觉得，因为你会觉得那是人家的事情，对，你就把他这样想的话，感觉不会这么难以接受，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环境，对对对。 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这边想要分享给你们，还有现在在听的同学们，你知道吗？一个正面的人呢、他的能量是很大的。 对， 我以前在打工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出道的吗？ 而是好像被挖掘在那个， 我是在挖掘之前，我是在一个牛肉面店端牛肉面。然后呢，其实 很多人端牛肉面就想说，很多人在打工可能想说，哦，拜托，老板好讨厌，哦，拜托，哦，还有多久才下班？拜托，吃面就好，干嘛一直加面，很烦之类的。很多人都这样， 有些人会这样。 可是你知道吗？我的观念不是这样，我的观念是我来这边上班，哇，好棒，一碗牛肉面100块，我吃它一碗我就赚100了，我一个小时就变125块了。我就会这样想事情，然后你每天就很愉悦、很开心的在上班，然后你知道吗？你那个愉悦啊，跟那个正面的那个能量，你会感受到被你服务的人，被你服务的人。然后其实第一个挖掘我的人是一个客人，一个客人，然后他就是，哇，这个故事好长哦。他就是我根本不认识他，他有一天约我去唱歌。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哇，人生机遇很妙哦。唱完歌之后，我才发现里面的人都是唱片公司的人 哦。然后就是听你的歌声的概念，嗯，哇， 就这样， 然后慢慢慢被请到公司了。 对，所以我觉得人生，像我们是没什么背景的人，我觉得每一分每一刻，即使你在做小小的工作，其实你会遇到的人都不是你能够想象的。人生真的很奇妙，真的真的很奇妙。 而且可能也只是有一面之缘，他可能今天就是你的客人，你好好的服务他，就是你们其实也不会有后面的太多瓜葛，但也不保证你们以后不会有瓜葛的一个概念。 而且他们，我还知道说他们来吃完面之后，他还有带他们的同事来看我， 就是有多看几遍。 对，然后也来吃面，然后也是我服务他们的，然后他们都觉得，哎，这小朋友感觉还不错，然后就做朋友了，就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家境不好的朋友或是没有背景的朋友，真的不要放弃每一分钟对待面对人的机会，很重要，真的。 太奇妙了，就是端牛肉面，然后竟然遇到贵人。 对，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对， 其实了解彦君哥的人都知道说你以前是读体育的。 对， 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读体育啊？ 因为我在84年的时候，哇，好久了，民国八，你们还没出生吗？84年， 我还要后3年才出生。 在民国84年的时候，那有一次运动会的时候，不小心跳了一个全国冠军，跳远全国冠军之后，然后就很多学校来挖，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是意外的拿到全国冠军，然后就南部的学校啊，然后那时候建国中学，还有那个什么。他们还有那个校队，然后也来挖，然后慢慢，然后我就去读了大同高中的田径队，然后就慢慢，哎，就考上了台北体院的学校，这样，然后就慢慢就一路这样子了。 那他们来挖你，你当初就是为什么会决定，好，那我以后就这样，我不要读书，就是，哎，也不是说不要读书，应该说就是决定参加。 其实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讲说，你们玩什么学什么都没关系，但是就不能变坏。不要变坏就好了。然后呢，我上了体育系之后，我觉得我很感谢的是，你念体育系，就像你说的，兔兔说的，确实你不念书没有人会逼你，可是你要学什么东西的话，变成你要很自主，很自己去，你有很多时间去学你想要学的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幸运，是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找到我的兴趣了， 就刚好是真的很喜欢体育这件事吗？还是 我觉得体育是一个媒介。体育是一个媒介，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 很奇怪，我很爱说话的人， 对， 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就帮老师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做那个教育成果展，做体表会的编排。可是在这两个事情里面呢，因为这都没有拿酬劳的，但我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学到怎么跟人沟通，怎么跟老师沟通，怎么跟校外的人沟通，怎么跟同学沟通，怎么跟我们那时候的国手沟通。因为国手其实你要教他来练习什么其实很难的，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两个训练当中我学到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导致于出社会之后，其实我觉得沟通在那段时间我学到真的很多。 所以这之后也是刚好促成你就是有体育实习教师的这件事情吗？ 没有，那个是要考的，我们学校要考。我那时候考全校第一名的教育学程，考上第一名，然后就读了教育学程。因为我那时候到大二了，到大三我还不知道我毕业要干嘛。我说啊，好吧，那就来念书好了，就每天到图书馆8点去排队读读读到晚上6点，然后去慢跑，然后这样子日子过了差不多8个月，然后我就考第一名就考到了。然后念完之后我就去学校实习，当实习老师，边当实习老师边到牛肉面店端面。然后所以我当实习老师的时候，那时候就刚好要筹备专辑。对， 就这样子开始筹备专辑、 嗯。所以你在当实习老师的时候，然后又在面店，然后同时又在实习老师那边，那有没有发生什么故事啊？就是在当实习老师的时候。 嗯，其实我去当实习老师之前的前两年，嗯，我也是没有拿任何的薪水，在那个学校里面当教练，带田径队当教练， 是小朋友吗？ 对，小朋友，小学五六年级，嗯，当田径队，就每天到那个学校去服务，然后也帮那个时候实习的实习学校拿了那个北区的锦标赛冠军，这样，然后我都没有拿任何酬劳哦，嗯。我这边想要讲的是，其实我们在学生的时候，包括你出社会的时候，你可能会做很多没有酬劳的事情，嗯，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说你是被利用了，包括我当时的同学说你是被老师利用或什么东西，嗯，或是人家利用你什么的，当然人家可以有权利这么讲，可是我觉得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学到就是怎么样跟学生沟通，怎么样跟比我小的孩子沟通，怎么样跟学校里面的主任沟通，可是我们那个时候也还是跟你们一样还是大学生而已，怎么样跟学校的校长沟通，家长会长来说怎么样跟人家聊天讲话什么的，其实我反而觉得那些机会不是没有钱的，反而是我觉得我学到更多东西，在那个环境里面我没有拿薪水，我反而学到更多东西。可是你们知道吗？这些东西啊，让我出社会受用无穷，学到太多太多东西了。第一个，其实你没有拿钱，因为我们常会发现哦，其实我们没有拿钱的时候，跟有拿钱的时候做事是态度完全不一样。当我有拿钱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干嘛做那么多？可是当我没有拿钱去做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这是为了我的荣誉、我的责任感而做。你这件事情没有做好的时候，其实挂的是你的名字。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钱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把事情做得更好， 就也更开心， 也更开心，因为你无所求了，你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没什么所求了，所以这个信念一离开学校之后，到了这个社会之后，其实我做事情就不太会去看钱多钱少，反正上台就是做好 就好了。对， 哇，感觉彦君哥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 我是很变态的人，我是真的很变态的人。 因为其实就是虽然没有酬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酬劳才是最重要的，但其实真的有学到东西的话，不管有没有酬劳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认真去学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去体会每一个人跟你讲话是真心还不是真心，你都感觉得出来。 嗯，你都怎么感觉？ 感觉出来，人与人之间其实说谎不用用嘴巴，用眼神用表情用态度其实都可以感觉出来那个人对你诚不诚恳。 可是我看，应该说就是跟你这样相处过后，其实看得出来，就是因为你说你很爱讲话嘛，然后你也很热情，可是你也是同时在静下心，然后在观察四周的。 其实时间，入行十多年来，其实心情是越来越平静。真的，人是心情会越来越平静，越平静不是因为你没有什么动力或什么，其实反而是你看得懂越来越多东西了， 就是已经经历过太多的大风大浪， 也没有什么大其实我的生活很单纯很简单，没有什么大风大浪，只是你遇过太多人了，风浪都是人。对， 其实酬劳跟自己获得的一个是可能是短时间内的收获，那一个可能是终身的收获。 就是价值跟价格是不一样的，你一个小时值150块，这是你的价格，可是你所散发出来的价值超越150块，那是你的价值。所以我们人要追求的是价值，不要去追求价格。 我之前听过说，就是彦君哥刚刚讲说有打过很多份工嘛，之前听说过你可能在学校的操场上跑一跑，就突然接到广告了。哦，这个故事， 2000年的时候你们出生了吗？ 2000年 刚出生。 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大学2年级吧，那个时候有一个广告商要来找我们拍广告，也不是找我们，他要找一个会跑步的人拍广告，然后要去澳洲拍。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他要拍的是很多一样的人在一个城，在雪梨啊，不是在墨尔本的城市里面跑步， 一样的人， 对，很多一样的人，就是要 key 要后置这样子、key 很多人，就是 那个 人哪里你走到哪里都是那个人在跑步，这样一个亚洲人。然后那时候选到我跟我弟弟。 然后我跟我弟弟就去了雪梨，墨尔本去拍那个广告。那拍了广告的时候，那是第一次接触广告，你就会发现，哎，这个行业好特别哦，好特别哦！一坐下来就问我说：“你们要拿多少钱？”那那个时候我们哪知道钱是多还是少？可是那是很大品牌的一个运动场，就是应该是第一大的运动场这样子。然后我跟我弟就说多少钱忘了，反正就很多啊，就六位数吧，两个人应该六位数吧，两个人加起来六位数。然后我们那时候觉得天文数字超多的。然后那时候去了以后，然后因为我们是练体育的关系，然后呢我们一天到晚就是跟别的项目的人也是不认识的人，但是因为都是爱运动的人，就这样聊天，就我们就算是很爱聊天这样，所以大家都跟我们很好这样。然后回到台湾之后，广告回到台湾之后，就大家就回去了嘛，就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也回到学生生活。然后就有那个时候跟我们一起去墨尔本的广告公司，就一直打电话给我们说，哎，有没有要试镜啊什么，问我说有什么牙膏啊，泡面啊，机车广告啊，什么以前还有 DVD 播放器的广告，那个时候找我们去试镜。然后我那个试镜，我那一年拍了七十几支广告。然后你说运气好吗？真的运气也算蛮好的。可是我也下了很多功夫，就每次要去试镜的时候，我都哇，那时候就去研究那个广告的特性是什么。比如说有些广告，比如说有些广告他们有一些招牌的动作，比如说 LV。那种之类的东西，或是牙膏广告会有这之类的东西，就开始去。那时候没有 YouTube， 那个时候只有雅虎而已，所以就在那边看很多影片，这样，然后做很多功课，然后陆陆续续那年拍了七十几支广告， 很多哎。 哇，对，我就会觉得蛮多。 电视怎么转都有你。 尤其那一年是奥运会的时候，奥运会的时候那时候有那个洗发，不是那个什么洗衣机，还有那个牙膏，还有电视，还有播放器，那个 DVD 播放器，然后还有机车广告，同时五六支。然后那个时候我也知道广告这个行业不是永远的，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是继续在端我的牛肉面。 哦，所以是同时间的，然后后来又被唱片公司找到。 对对对，兼职。 那根本就是同步在进行的。 我觉得都是兼职，我都觉得那些都是兼职。我的正业应该是学生跟端牛肉面，那才是正职。 你把稳定的当做正职。 对，可是因为那些工作都是一阵一阵，它不是一直有的。对，可能这个月可能只有拍两支，下个月可能就一支，再下一个月可能就没有。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是平面什么什么的，收入比较不固定。所以我觉得看得见的收入都是端牛肉面那个是比较固定的。所以你说小时候，虽然家里很贫穷，可是我还没有钱过， 就刚好就够自己赚自己花的概念。 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是那种天生很乐观的人，就是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喜欢跟开心的人在一起。 哦，对， 开心很重要，就是要想办法让自己开心。开心是一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要练习， 乐观， 要练习的。 你练习很久吗？ 其实你知道吗，我以前在跑通告的时候，我常常会很不开心，因为这根本不是我想做的事情。可是我说真的，我如果不做这个，我有选择吗？你懂我意思吗？ 懂。 那当然有人说你可以选择不要做啊，你可以去做什么什么，你可以去做比如说更基层的工作啊或什么的。可是我想说，我想改善我的生活，我想改变我的人生。所以我必须要给我自己的很强大的理由继续往前走下去。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说我以前骑了摩托车边掉眼泪，然后眼泪擦一擦进摄影棚，以前很久以前了。可是你知道吗，那种乐观的那种养成啊，你必须会经过这些坎坷的路径，可是你要如何度过去很重要。久而久之，你的开心，你的乐观变成一种习惯之后，它会慢慢慢慢慢慢，可能五年三年后会变成你的性格。不知不觉你会发现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了，你性格变了，可是往好的地方变。可是你以前小时候遇过的那些感动，那些难过痛苦的事情会永远烙在你的身上。对，可是你会觉得这是很甜的，这是你的养分。 可是像你刚刚这样讲啊，就是久而久，应该说刚开始当通告艺人，或者是当广告的平面等等的。 Model。 对，这些不是你最原本想要做的事情。可是你也说过，可能为了现实没办法。可是如果今天就是有给你一个选择，然后你会想要做什么？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给我一个选择，是不是？ 就是给你一个，你假设你今天有很多能力跟很多钱，然后你可以不用选择去拍广告，不用选择去拍平面，你会想要做有没有一个你的梦想？ 我好可怕，我没有梦想的人。 所以你其实就是在为了自己的生活持续的打拼。 我是没有梦想的人。我跟很多圈内的人聊天哦，包括我昨天跟玉林哥吃饭，我们都在聊啊，我们都在聊，然后说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真的不是梦想，真的不是梦想。我们就像日日春一样，我们一直在适应这个社会，一直在适应，一直在进化，然后变成今天的样子。所以说十年前我也不知道今天会变这样。然后我昨天跟玉林哥他们吃饭，他们也说十年前他也不知道今天会变这样。你只能不断的遇到问题，遇到困难，你去调试它，你去突破它，你去跟自己讲话。其实慢慢我们就变成这样的人了，没有目标的。因为很多以前记者啊最爱问我们说，燕君，你接下来目标是什么？我说我目标我两年后要拿金钟奖，我三年后要拿金曲奖，我应该五年后可以拿金马吧。他就一直笑啊，包括你们一直笑，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事情做好，接下来的事情都像现在这样，每一个事情都把它做好，其实你的未来就其实很宽广，很宽广。可是你不能看着未来然后这边想说好，我在这家练表情，我要这样怎么演，可是没有戏找你啊。你总不能等到一个对的戏你在演，你不能等到一个对的歌你在唱，你不能遇到一个对的访谈的人你在准备主持。那不对的， 让自己变成一个对的人。 好的主持人是每个人都能够主持，好的主持人是你必须要去感染受访的人，你要感染受访的人，让他把他心里的话想要说出来。我觉得这是好的主持人，而不是说今天这个好好聊，那好难聊哦。No， 不能这样子。 应该让自己跟他变成好聊的人。 对，因为人都是一样的，人都是一样，只是你有办法touch到他的触媒，你有办法让他这样子起来， 燃起来这样。 尤其是身为艺人，要有这种修养。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上，每一个人都是自己荧幕里面的人。 好深奥的一句话。 每个人，包含你在果汁店打工。你在果汁店打工，你要面对客人，客人透过这个柜台遇见你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感觉到有些人就说这个怎么完全没有笑容，好讨厌哦。然后你有些人你看到他就他就会笑容满面，嗨 ，hello， 你今天好吗？你今天想喝什么呢？我们今天有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会想听他说几句。 我就是这样人哦。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好尴尬，突然这样讲自己。 对啊，我觉得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后者的那样子的人。 可是其实像我自己啊，在成为比如说外向或活泼的人，其实我同时有时候也会失去一点点东西。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遇到过这样子的事情？ 你要取舍，说你要的是什么？你如果决定确定你要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你不会觉得你是失去什么东西。就比如说，很多人说当艺人很可怜，当艺人就去哪里都很不自由。然后呢，晚上又不能，可能假日的时候，我假日80%都是在工作，就是六日的时候，但是你就要去取舍，你可以不要做啊，所以你说，所以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是自己的决定跟取舍，对啊， 所以你没有因为你外向的性格让你，应该说别人有这样跟你讲过嘛，就是对于你来说可能比较负面一点点的。 对我来说不重要，负面我以前就听过了。我以前2008年开始在主持外景的时候，我走在夜市，你知道吗？我们外景是早上5点起床，夜市是晚上11点拍，等于说凌晨五点到晚上11点这段时间，我们是没有休息的。到晚上11点的时候，我们在逛夜市的时候，后面你就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好拽哦，拽什么啊？哦，好，你以为你很帅哦，很拽哦。”这种人都有哦。可你知道吗？我以前听到说，我好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很拽，我是很累啊，我是真的很累很累。我5点起来，今天到11点， 回饭店还要拍，拍完之后隔天可能五点又要再起来，这样连续四五天，我好累，真的，可以多一点体谅吗？可是我说真的，他们骂他们了，日子是我在过的，可是我已经很难过。以前我就看 PPT 啊，骂的好惨啊，是不是？哇，你们家一定是有背景啊，不然怎么可以在主持节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还是说，哎，对啊对啊对啊，我看过他们，好屌、哦，好拽啊什么？啊、哦，好可怕，你知道吗？ 好坏啊、 哦！我现在都不看了，好 有那么夸张？ 十年过后，骂的人依然在骂，可是我生活已经不一样，所以在骂的人你就让他骂吧。如果骂一骂，他们心情会好，其实是福报。是福报，你不用去跟他们生气，因为跟他们生气，你就跟他们一样的人了，所以不要去理会那些人。 也在于要精进自己、啊。对，当别人在骂、我们已经爬到一个高度 了。你看，我认识很多人哦，包含我，因为现在因为圈子走的比较有一点时间了，你会越来越认识上面的人，比如说很多 CEO、很多行政的主管、总裁什么之类的，你会发现这些人哦，生活正面到不行。而且他们是没有办法去理会那些在讲负面话的人，因为是不同世界的人。因为你不同世界的人，你没有必要，你没有办法去跟他们聊天的。因为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他在做航空业，之前不是有什么大罢工之类的东西吗？我就说，哎，现在罢工，你们会怎么样呢？我很惊讶他的答案。他跟我说，他是一个很高的主管哦。我说，现在罢工，现在航空业这样，你们现在怎么样？他说。没有啊，遇到事情就解决就好了，没有第二句话。他们没有说什么，对啊，这些人不知道干嘛，拜托工作自己选择是吧？他们没有任何负面情绪哦，他们就是说没有啊，事情遇到就解决而已。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他是一个五十几岁的一个人，他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在我身上学到很多，因为包含我现在都还，因为我问他这句话，就代表说其实我对这事情是有些情绪的。可是你看到他们啊，他们是没有任何情绪的，他们就问题到了就是问题遇到就是解决，没有第二个选择就解决。他说人生就是不断解决问题而已，就这样。 就是一个亲理者的概念，他有把它规划好，然后赶快把它就是处理掉。 对， 对他来说是他就是可以好好的把他自己每个规划做完了。 其实刚跟彦君哥聊了这么多，其实。每一件事情多多少少都跟两个字有关，叫做坚持。大家都知道，您在比较早年的时候就已经存到你人生中第一桶金，这跟坚持这个事情是有关系的吗？ 其实我走了那么多年，我发现坚持是个没有选择的人，没有选择的人只有坚持而已。其实还有另外一句话，其实我一常告诉我自己，不坚持要干嘛？就是你如果有别的选择的话，我干嘛坚持？ 可是今天其实好像，如果今天有什么选择的人，他们也得坚持，他们才能专注于这个选择。所以每个人都得坚持。 其实他们如果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他们更得坚持。因为他们当他们有很多很多选择的时候，他们更要去坚持。 就是看自己想要什么。 像我们是没有选择的人，我们必须得坚持。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的访谈其实到这边已经告一个段落了，不过接下来还有我们刚刚开头所说的 Soul Talk 或是 Soul Heart 的单元哦。那么因为今天彦君哥他是我们第一集的大来宾，他人也非常好，就是决定让我们 Soul Talk 跟 Soul Heart 都可以一起问，那么等等让我们一起敬请期待吧。Soul Heart I don't care说话这个部分呢，它就是说我们会去网络上找一些就是对彦君哥的评价。 哎呦，好可怕！ 不会不会不会，很可怕。其实我们在网络上找啊，我们觉得 既然没有什么负面的新闻、欸， 对、啊，真的 连言论都现在都蛮少的， 好奇妙哦。就是可能顶多就是一些值得一些议论的事情。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找彦君哥来做解答。 OK， so what？ 我们有看到一篇报道、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啊，就是他写说郭彦均出道13年只剩两位粉丝接机，他心疼怎么还不放弃哦。就这件事情，可能当你就是你当初就是在 Tomorrow 出道的时候嘛，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上千人粉丝的接机，那现在可能大家也知道说作为一名艺人就是粉丝这个就是起起伏伏嘛，那现在可能就剩两个人接机，当时候啦 那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哇，这么。我怎么会挖新闻？ 因为真的很少， 我们得做的。 其实我没有什么感觉的人，真的没有感觉的人，我真的没有什么感觉。我不会因为一千人、两千人而感觉开心，我也不会因为只剩两个人而感觉很难过。嗯，很难过。而且跟你们讲一个更可怕的事情，这两个人要来还先还有事先跟我讲， 就事先私讯你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铁粉。 其实我真的没有什么感觉的人呢、欸，真的，因为我进这个行。不是在追求梦想的、嗯、不是在追求梦想的，我真的好怪的人哦，真的，我很感谢，我很感谢他们啦，因为其实我这么多年我已经造就一个就是不要被外在给影响的人，像以前一千多个人来接机的时候当然很开心啊、嗯、但是一千多个人来接机的时候你压力很大，就是你下飞机的时候你也是要帅帅的，然后你睡觉的时候你不能、然后你下飞机的时候你还是要补妆一下，就觉得好啦，很幸福没错、啊嗯、可是有时候觉得哦好烦哦，像我这种练体育的人来讲，我、哦、就很痛苦，你知道吗？然后呢，那时候就知道下面有很多人来接机的时候，那个公司还会跟你讲说去厕所弄下头发。我怎么弄头发、啊？我头发都睡得乱七八糟，我还弄头发，说不然被人家看到会不好这样。那反而没有人来接机的时候，我觉得蛮自在的，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只剩两个人的时候，其实我很感谢，因为其实我说真的，从偶像歌手的时候转为主持人的时候。那个族群本来就是完完全全是天壤之别的、哦、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很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问题啊，所以其实我还好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我很感激，像我以前有追过我的粉丝，现在遍布很多地方，有时候我们外景的时候他有拿 CD 给我签名，我就很感谢他啊。然后我前几天去那个力宝吗？ 力宝乐 园去录外景、嗯，有个救生员看到我，他也唱我以前的歌，哎，我就直接拥抱他了，真的，我说哇，这太开心了，我还拥抱他这样，我说因为太久没有唱，我自己都忘了怎么唱了，嗯、我就这样拥抱他，我就觉得人生真的很奇妙、哦，每一个阶段你要去面对不一样阶段的改变、嗯，然后你要去接受每个阶段的改变，然后你要很感谢过去的曾经，嗯。然后造就你今天，所以还好了，不会很难过，还是很感谢。嗯， 好，有听到了吗？好。 So talk。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题，就是跟心灵层面比较相关的，然后我们叫它 Soul Talk。 Soul Talk， 嗯 嗯，就是其实啊， 心灵访谈， 对对对，有一点心灵访谈的感觉。对对，其实如果有在 follow 燕君哥的话，就会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宠小孩，然后也不是说宠小孩，就是非常爱小孩跟爱家人的一位人。嗯、所以我们 想，你说一个人类， 对，一个人类， 一个人类。 所以我们想要让你有个深情空中对谈的时间，等到节目播出的时候，可以就是让你的家人听听看，你有没有想要对家人？讲一段话， 哇，突然不知道讲什么、欸、嗯， 走心一下，走心一下。 其实有了，嗯，其实我很感谢我老婆，嗯，就是伟山小猪，嗯，真的很感谢她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把一人生的赌注赌在我身上，然后她是在我最 maybe 在大家面前看起来是最穷的时候就选择跟我在一起，一直到现在。我真的很感谢他，就是让我在工作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然后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全力支持，即使我的决定是错的，他也是全力的支持，这个很重要。然后我很希望我可以陪伴他到最后一天。嗯，我好，我很常跟他讲，我很害怕，因为人生就是都在倒数，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我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不知道我活在这世界上意义是什么。我也觉得我这一些的努力都是为了他。其实没有他是没有我，对。如果没有他，我活着也没有意义。我真的很爱我老婆。嗯， 大家都看得出来。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对听众朋友或是粉丝朋友们，可以就是讲，因为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你来，然后也想要让听众朋友们跟你的粉丝知道你更多的资讯。嗯，你有没有想要分享的呢？嗯， 你说宣传吗？ 可以可以。 OK， 现在呢，我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四的晚上11点，28频道八大综合台，有个 WTO， 对对对对， 呀、WTO 姐妹会，是我跟莎莎，我心目中的女神莎莎一起主持的。然后礼拜六的傍晚5点半，超级总动员悠悠 TV， 悠悠 TV 超级总动员。然后礼拜天的晚上9点钟，中天综合台36频道来去 checking， 我跟巴玉一起主持的节目。 巴玉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很 最近才有的节目吗？今年吗？ 这个节目对，今年已经一季了。对，希望大家礼拜天晚上回家的时候9点钟的时候打开36频道。对， 多多支持， 来去 check in， 来去 check in， OK OK。 那今天非常谢谢，就是彦均哥他这么愿意的 跟我们分享， 对，然后又支持我们， 我再号召几位艺人来这边给你们访问。 谢谢彦均哥，因为其实彦均哥他就是一口就答应我们了，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他。 人真好，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恭喜你成为我们第一集的来宾， 对， 创始元老，所以照片会是第一个这样。 会，我们到时候会在粉丝专页或是 Instagram 上面就是做发文，然后也会跟彦均哥分享，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就是上来看看哦。 感恩感恩感恩。 好，那谢谢彦均哥，那跟听众朋友们说个再见吧。 谢谢福大的同学，还有谢谢福大之声的主持人，感谢你们，希望大家都是一个日日春的一个美丽的花朵，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太棒了，没想到今天真的能够邀请到彦均哥来到我们的节目访谈现场。而且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当我们在下日日春这个标题的时候，对于我跟宽宽来说，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适合他的一个名词，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觉得。其实这样啊，今天一个小时的访谈下来呢，我们有发现他其实不止正向，他还很努力，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即使你的外在环境多么的艰困，也都不要忘记做一个乐观向上的人哦。 大家今天是不是觉得真的是收获满满呢？那我们节目就真的要结束咯，下周同一时间请记得继续收听 So Funny So Easy。 没有跟到首播的各位听众也没关系，我们重播时间为每周二晚上11点到12点，以及每周三下午1点到2点哦。 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 笑得真眼红，他好像急着要我去把握，由于他住在我的心中，怎能随便找个人诉说。至于头发谁留得比较长，是不是就能分担生命的重量，我打开每一扇窗，让他可以捎来你的回答。请你不要笑我忧伤的事太多，我想出去走走， 我现在不能讲，现在讲会流泪。那许多 有情人是不是一种传说，为何我还在这里守住寂寞。朋友请你不要笑我感动的事太多，我想出去走走，找一个星期天，我就要骑着单车，带我的吉他和你遨游。梦想的旗帜究竟飘扬在何方？我不要求人生。 下的错，我又怎能潇洒无悔的转头？